昨日都落了很耐雨，昨日朝早又有很多报告，今朝回来看就完全跟昨日不一样了，起码没什么什么的报告。现在温度26度，早晨。 夜到难我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东荡如借海，城在两岸迎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到难我再倚，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再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夜尽露曙光了，一夜将尽的时候就会是曙光初现，迎接新的一天的时候。刚刚的歌曲是李炳文的《昨夜渡轮上》。早晨，今天的日子就是6月8日，农历是5月初10，星期三，现在时间5点差不多13分的时候了。今日天气方面，有一道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还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今日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都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心 迎接新的一日的开始，这个地点在浅水湾，蔡美珀的浅水湾的早晨。好了，有些人有早水的习惯，可能已经在现场了。不要忘记落水之前都要先做下热身运动啊。 寒夜秋静，街灯更显昏黄，站岸堤听水声，与他低声唱，心中恬静乐畅，无谓多再泛起，去清苦障，不必困倦迷惘，远眺望离岸，夜里朗明那灯光发光芒，照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人群那哀伤，与海波飘往，心比那月明朗。为多忧伤，将郁结气汪洋，让浪潮再泛起，去清苦障，不必困倦迷惘，远眺望离岸，夜里朗明那灯， 一个在晨早曙光初现的时候，一个在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这些情景其实都是很靓。有时如果不说给你听是什么情况之下呢，两个都是极为相似的一个情景。同样的是都会带给你一些很恬静又或者有些去思考的一个时刻。 斜阳半晚宴，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 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计走几远。像归了倦，慢行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牵，抑压千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那首歌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Elvis 的声音很吸引，唱出这首《陌上归人》。 在寻觅他的爱，看望轻叹爱空在呼叫，滔滔白浪细绵，你可感到孤锁孤关，无言的心也独在流泪，难压到你不知我心，无从晓得我是在怀念他的爱，岛上的故事海浪的重阳，我只感到像万重浪， 潮水它也不知你心，如何晓得你是在期待他的爱？ 海浪恋爱着岛上的你，他朝旧地你我重逢。再不感到孤零。 南丫岛的故事，这个是南丫岛的爱情故事，黄雨生龙影下。在即星期六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利用这些放假的时间就去离岛。始终呢是想着远离烦嚣，一种另外的那种悠闲舒适的感觉。早晨，现在气温26度。 谁留意向一窥，以为谁人择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用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老客，更自惭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意难。谁留意向一窥，以为谁人择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人在路上我默然暗自留盼，那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入境者同反非法劳工行动，拘捕80人。警方联同入境处采取联合行动，搜查西九龙多个地点。被捕人士包括五名本地男子、一名本地女子、八名内地男子同18名内地女子。仲有48名非华裔男子同女子，年龄介乎20岁至到60岁，分别涉嫌非法入境、逾期居留、雇用非法劳工、未得授权在香港接受雇用工作、行使他人身份证同雇用非法劳工等。其中一名非华裔男子被发现在深水埗一间杂货店工作，他同一名非华裔女负责人被捕。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新冠检测呈阳性，他要缩短行程回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贝尔伯克吃午餐的时候突然失去味觉，接受新冠检测之后结果呈阳性。他星期二抵达伊斯兰堡之后，曾经同巴基斯坦外长泽尔达里会面。贝尔伯克原本计划在巴基斯坦逗留至到星期三，之后前往希腊同土耳其。外交部话佢将会取消余下行程，留在酒店房间，将会在星期三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又听到我把声啦，听到我把声做清晨爽利咧，就喺星期一至到星期三嘅时候啦，咁啊星期四至星期六咧就系陪陪嘅。今日星期三系六月八号，农历系五月初十，现时时间五点三十七分半。今日星期三咧，我哋喺六点后咧。会是哪个又有运动又有加营养通常这两个环节咁经常提醒大家啦。咁今次呢我哋就讲营养个方面喎。又搵返林思维返嚟啦。就会喺佢嗰个营养角度去讲返呢其实早前呢消委会都做过一啲嘅调查个报告。咁亦都好详细。嗰啲同我哋大家都系息息相关嘅。你每一日呢都会食嘢嘅。食啲咩系最健康呢有啲你睇落去系好似好健康嘅嘢。哦原来出嚟嘅结果又唔系。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米同米粉。呢两样嘢你觉得边样健康啲呢醒啦差不多天光的了。钟镇涛闪闪星辰。 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松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辽云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闪闪星辰夜空的时候如果个好天好靓漆黑的夜空的时候星星更加是闪亮。朝早的时候又准备我们见到这个太阳从东方升起那刹那感觉呢又是、哦、大把时间在手。一日刚刚开始了你在今天有什么是去准备去做好它的呢每一日呢其实都跟自己去相处一下跟自己去一起 即係自己傾下偈啦。咁其實都唔係一個瑣事嚟嘅，你唔好覺得呢個自言自語係唔係幾正常嘅嘢。實際上好多時你都會去諗嘢反思嘅時候，就係同自己傾緊偈。有咩方式可以令到自己做得更好？有咩方法令到自己更加輕鬆、更加開心啦？朝頭早咧，每一個人嗰個早晨嘅習慣都唔同嘅，而良好嘅早晨習慣咧，就可以令我哋更加輕鬆，或者係又更加醒覺、更加有活力。咁朝头早嘅习惯系当然为咗系要好好嘅准备出门啦，亦都系令到自己有一个快乐嘅感受。咁呢个感受咧就真系要自己去做啦，系啊，让出一啲嘅空间，等你嘅身体同埋心灵咧都能够做好一啲准备。一个快乐嘅人咧，咁佢哋有一啲好好嘅习惯去开始一日嘅。咁呢个开始当然具备一个条件，就系你要瞓得够啦，充足嘅睡眠。疲倦的人呢就不是那么快乐。夜晚呢没有取得这个充足的睡眠。睡醒觉的时候呢会很累，或者有时很猛整。小朋友就是啦，你见到啲小朋友睡得不够的时候呢真的猛整一点。其实大人都会的。你睡得不够的时候呢，精神总有点不够的时候，反应又没有那么快。好像觉得很多东西都真的不太顺遂。这个都是跟这个睡得不好啊，睡得不够啊有关的。咁所以呢，一夜好好的睡眠呢，就是保持你身体健康的一个灵丹妙药啊，亦都是即令到你有快乐同埋幸福感的一个关键。研究显示呢，就是可以改善你的专注力啦，强化免疫系统，可以提醒你的即令到个情绪精神啲集中啲，增加一种幸福的感觉。咁睡眠咧就系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反之，如果你唔够瞓，就会影响你嘅记忆力，亦都增加压力荷尔蒙嘅水准。因此咧，想要有一个快乐嘅早晨咧，第一步嘅就系要确保你有一晚充足嘅睡眠，瞓得好。咁所以咧，一个系要严格嘅规定，让自己可以有几多个钟头瞓觉。这个成日都提醒噶啦，大家起码话有八个钟头啦。咁但系而家咁忙嘅城市人咧，就未必有。咁所以你因应你自己嗰个身体状况，让自己有几多小时去休息啊？然之后去迎接每一日嘅一天。林子祥嘅《日落日出》。 我把阴天好天一一跨过了，踏过许多许多欢笑与寂寥，途上碰过千个面容，遇过万千的转变，内有一些惊喜，一些出意料。随着日落日出光但你始终用心当世界动摇，无论我今早今坏笑，亦照样见出真事，令我迷途时仍有兴致哭中笑。原谅这个我不多懂讲说话，从没清清也愿多走千次，如若与我开始终止，也是你。内有一些惊喜。 轻一些足厌了，随着日落日出光阴飘远了，但你始终用心当世界动摇，无论我更糟更坏事亦照样倾出真挚，令我迷途时仍有兴致哭中笑。原谅这个我不都懂讲说话，从没清清楚楚高声讲你知，长路怎么挖曲都好，都也愿多走前事。如若与我开始终止，也是你。若与我开始终止，也是你。原谅这个我不多懂讲说话，从没清清楚楚高声讲你知，长路怎么弯曲都好，都也愿多走前事。如若与我开始终止，也是你。 林子祥的日落日出啊。今日天气方面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刚才讲过就说是怎样可以令到自己是快乐一点。快乐呢都有好多个定义。咁有一啲嘅習慣就係话我哋喺有充足嘅睡眠之下呢，咁令到你嘅一天呢都会係好好多，一个好嘅开始。咁而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原来呢係整理床铺呢都係一个好好嘅做法啦。咁用整理床铺开始一日呢，有机会让你觉得呢你已经准备好面对全世界。一项调查显示，整理床铺的人通常是更有冒险心，更加自信，更加善于社交。不整理床铺的人通常会比较怕丑，情绪不稳定，都好讽刺，是不是？很多成功的人士就建议就是用整理床铺来开始一天的。整理床铺这个行为就让我们了解小事的重要性。前海豹部队指挥官麦克雷文将军就话啦，整理床铺咧，让你喺一日嘅开始嘅时候咧，就有一种成就嘅感觉，鼓励你系承担更多嘅任务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要学识系一种咩咧，系一个感激嘅心。朝头早我哋起身嘅时候咧，擘大眼嘅时候咧，你用一啲时间去观察系周围，亦都感激你身边所有嘅嘢。每一日咧都好似系啊，即系赚翻嚟嘅，活着就系开心噶啦。认清呢一刻咧系好美丽美好，能够喺呢一度咧令到我哋感觉到快乐。话俾自己听，今天系一项礼物，可以好好咁利用佢。你可以选择快乐。认清你拥有嘅一切。咁啊，睇下接下嚟嘅一日咧，系活得更好、更开心。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日日细心想，为心留步。 默默看看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哮喘问题仲要估估下，快啲埋嚟听哮喘你要你啦！ 好多哮喘病人都会认为咧，做运动会导致佢哋哮喘啦。但其实咧，适当嘅运动量咧系可以帮助稳定病情嘅。 系 CIBS 广播人物理治疗师谭安恩。 东瀛在身边，居讲日本人与香港的日本文化。 咁日本人唔讲哎呀，咁我成日都讲哎呀，我嘅讲嘢嘅方式咧都越嚟越似翻香港人。 佢系 CIBS 广播人，一直教授片冈先生。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星期三的清晨时间六点接近十一分的时候了。今天有一道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在广东沿岸徘徊，并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受西南季候风影响，周末期间广东地区仍然是有骤雨。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高空反气旋向西伸展，下周初广东沿岸骤雨会稍微减少。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咁啊，睇怕遮都系要不离手啦，都要更新啦，带住把遮系吓，即系以免一落雨嘅时候咧淋亲啊病就唔系几好啦吓。嗱，今日嘅最高紫外线咧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6月8号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大家熟悉的老友记，他就专讲营养的，他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也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好久冇见咁。 系啊，个零月冇见，你好嘛 ？OK 啊，好好啊，好好啊。 系啊，喺呢个疫情嘅时候咧，咁大家见到面咧，都梗系问候下，然之后话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最紧要继续有得见。 系啊， 继续有得见。 冇错。咁之前咧，你都同我哋讲咗咧，好多确诊康复嘅时候，我哋要点样注意营养啦吓。咁去到今次咧，当然都系同营养有关嘅嘢啦。 咁啊，继续讲翻啲入屋啲嘅嘢啦，因为你如果听开我哋节目咧，我哋都会。得闲咧，都讲下消费者委员会选择月刊咧，佢哋每一两期咧，佢哋都会讲下啲即系食物嘅啲营养啊，或者佢哋测试究竟测个出嚟安唔安全啊，或者可能对 个食物嘅营养究竟有啲咩注意啊？咁、今日我哋翻翻去吓一啲比较入屋嘅嘢，咁啊讲下我哋经常会遇到嘅食物就系米粉啦。 系啦，通常咧我就觉得系选择粤康咧就做得非常之详细，详细到咧我哋去睇嘅时候咧佢太多分支啊，有啲嘢可能我哋唔系专业咧就唔系好明白，我哋最想要知道嗰样嘢对自己有冇益嘅啫。 系 咁呢方面咧就多谢林思维咧，你就系思量过就用最简单易明嘅方法同我哋分享。 系啊，咁啊呢个报告其实都一段时间噶啦，因为其实当中我哋中间好多议题都讲下，譬如新冠啊，咁之前我哋讲下肾病嘅饮食啊，咁其实呢个咁样嘅报告其实都一段时间噶，咁 但系唔紧要，历久常新 嘅，系啊，历久常新，同埋呢啲都系我哋日常，即系譬如营养师都好啦，去攞翻啲资料咧，即系话俾人听啊，究竟呢啲食物里边其实即系尤其是包装食物啦，你喺超级市场林林种种嘅产品，咁究竟嗰个食物标签是不是啱嘅呢，或者可能验咗出嚟究竟我哋有啲咩要留意呢，咁其实我觉得选择粤康一路都做得非常之好。 呢、這个系大家都经常去超市㗎啦、哇见到喺食物嗰度呢啲人呢真係慢慢都睇嘅。 係呀、 买面好咩牌子嘅面啊或者米粉啦、咁。边隻好啲呢，咁唔知咪就研究緊嗰个食物標籤。 会 呀， 尤其是之前我諗因为新冠肺炎比较严重嘅时候呢，好多人都会即係买定啲嘢喺屋企㗎嘛。咁其实呢呢、這个报告应该系年头出嘅。咁呢我发觉呢呢、這个报告出咗呢，你相等的品牌的米粉呢，即是比较健康一点的呢，或者可能这个报告上面写比较健康一点的呢，它会给五粒星它的嘛。在个超级市场的 shelf 就真的没晒。 没晒。是啊，所以都挺好的，我自己的 反应啊。 是啊，所以其实如果真的啲人想着即是不懂揀啊，或者可能有些什么你要特别留意啊，这样其实这些报告呢其实非常之好。 不过吃米粉其实又挺好的，有些时候如果你譬如一个人在家呢、你又不想煮那么多东西就啊好啦，整个米粉啊，加些肉片啊这样。 系啊，甚至乎有啲人就咁食呢个米粉咯。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哋日常都会接触到啦，即系无论系一包包嗰啲独立包装啦，甚至乎好似呢个报告咁咧，就测试咗一啲咧，譬如干米粉啦、干嘅河粉啦、干嘅金边粉啦，同埋乾嘅米線嘅，咁當中都仲有啲係保鮮米線咁樣嘅，咁總共佢哋收集咗30款唔同嘅預先包裝嘅米製面食嘅樣本，咁啊盡量想測下佢啲，即係第一樣嘢佢會測就係嗰啲金屬嘅污染物啦，第二樣嘢就我哋嘅磚牆啦，嗰、那個營養素啦，咁同埋嗰個敏感嗰個膚質嗰個物質，究竟喺嗰個產品裏面咧會有個咁樣嘅質素，咁睇下會唔會可以教到啲市民去揀得好啲啦。 咁呢個咧，主要佢就係用啲乾嗰啲嚟到去做一個測試，因為乾嘅係比較容易睇到佢一啲標籤，係咪？ 係啊，因為其實如果講包裝食物咧，因為其實我諗選擇粵康大部分測試嘅咧，除咗係想知道食物嘅營養之外咧，其實都好想監察下究竟啲預先包裝嘅食物嘅營養價值同佢表列出嚟嗰個數字係咪有分別嘅？咁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消費者嘅權益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哦，求其標列嘅一啲數字，但其實你唔啱嘅，咁可能對一啲嘢有食物特別需要嘅人，即係譬如可能有糖尿病啊、血壓高啊，或者可能要控制血脂嘅啲人士咧，可能如果嗰個 number 係錯咗嘅，或者嗰啲資料係錯咗咧，其實都係會影響嗰個病人嗰個健康咯。 啊，睇下佢原來嗰啲價錢咧都幾大嘅差別嘅。 係啊，原來有啲米粉可以去到每100克21蚊，咁有啲就每100克咧低至過3， 係咯，真係 都有， 係咯，但係太平嘅咧就好驚嘅啦。 咁所以就係要睇呢個報告咯。即係可能你平嗰啲咧，可能係平時食開嘅品牌，咁可能分分鐘都有5粒星喎。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我发觉消费者委员会做呢啲报告咧，好多时候话名牌嗰啲咧，其实就 唔一定好， 唔知点解唔一定好啦，可能有啲漏洞出咗嚟都未定。咁当然喺节目我里边唔会讲品牌啦，咁但可能平嘢可能都系好噶。几个报告我谂都出咗咧，其实喺啲超级市场牌子咧，即系冇特别去推广嗰啲咧，嗰啲又唔系太差噶，咁呢就亦都系平啲噶。 咁如果详细情况，大家其实可以睇翻选择粤康咧，就会清楚知道啦。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哋讲紧话，因为嗱嗰、那个食物安全或者金属污染物嗰部分咧，我就未必会讲啦。咁我哋针对翻多啲米粉嗰个营养素。 啱，因为你系专长营养啊嘛。 系啦，同埋即系将惊你哋，我都唔系好识嗰啲字嘅，因为嗰啲咧咩化学污染物嗰啲字眼咧，我都唔系好熟悉啦。咁所以呢个留翻你哋自己睇嗰个杂志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想讲下米粉啊、米线啊，同埋可能比较于饭啊。 究竟是不是米粉特别健康啲咧、 嗯？ 或者是不是我哋近年嚟好兴，即系啲人成日都讲话，哎呀，唔好食咁多饭啊、 嗯， 因为饭本身个糖分好高啊。譬如糖尿病人咁，如果一有糖尿咧，或者可能自己控制紧糖尿咧，都话哎呀，唔好食咁多饭啊、 嗯。 但其实都唔好忘记咧，其实无论系米粉啦、啊、米线啦、啊，甚至乎啲面食咧，其实都有佢嘅碳水化合物喺里边。 系 咁，所以其实有啲人净系识得控制饭嘅份量，但系转头调翻转咧，就可能食好大碗嘅米粉。或者好大碗的米线，咁其实呢个都是要教育一下。咁如果唔系咧，就叫做好心做坏事啊。 咁我哋就要比较一下啦，到底食米粉你的感觉好似啊，都唔 系 好肥嘅， 系啊， 好似好轻可咁嘅啫。 系啊，咁、啊、但系咧睇翻，其实个报告咧都有 compare， 即系比较翻差唔多同等份量嘅米粉啦。保鮮嘅米線啦，同埋一啲白飯嘅比較嘅，咁你會見到咧，譬如乾米粉，佢就用56.2克做一份，咁煮起上嚟差唔多都係200克到噶啦，即熟咗之後。咁另外咧，另外一個比較咧就係保鮮米線，佢用201.9克，即當佢200克一份去比較同白飯同一碗白飯嘅比較。咁你當呢三樣嘢咧，一個乾米粉同你一碗嘅米線同埋一碗飯咧去比較一下，究竟咧嗰個卡路里啦。嗰、那个总脂肪啦、蛋白质啦、个碳水化合物啦，同埋个钠质咧，其实边样嘢系会好啲嘅、 啊？想知道嗰个卡路里系点咧吓？ 系啦，咁啊讲咗饭先啦，因为好多人都觉得诶饭冇咁好啊，或者饭个营养价值冇咁好啊，惊影响血糖啊，或者可能减肥，我哋唔食饭。咁、我哋讲紧咧一碗嘅饭咧，白饭200克煮熟咗嘅，就有260嘅卡路里啦。 系 ，OK， 咁嗰个总脂肪咧得0.56嘅啫。好少嘅，咁飯本身個脂肪含量係好低嘅，咁另外個蛋白質咧，每一碗飯裏面咧，大概有5克嘅蛋白質，大概等於1.5隻嘅蛋白度啦，嘅蛋白質 ，OK， 咁原來飯都有蛋白質嘅，唔好忘記。咁另外就係一碗飯裏面咧，大概有55克嘅碳水化合物，同埋個鈉質咧本身係好少嘅，係啦，接近0.2毫克嘅啫， 咁所以就唔使驚啦， 係啦，就唔使驚啦。但係咧，如果你比較喺米粉咧，其實米粉咧，如果同等份量去計咧，其實真係相對比較低啲卡路里嘅。咁、一個乾米粉，我哋話得200卡路里嘅啫， 哦，少60喎，少米 啦。係啦，咁咧另外就係個脂肪含量唔係差好遠，就0.4。但系咧，米粉个蛋白质咧就相对比较低啲啦，就比饭咧就会低啲啦。咁所以咧，每一个米粉咧大概有3.8克嘅蛋白质嘅啫。OK， 咁另外低少少碳水化合物啦，同埋个钠质咧大概56克嘅米粉咧，干米粉都系等于得12毫克嘅钠质嘅啫。 系咪都叫 OK 咁样？ 系啊，其实 OK 嘅，个钠质唔高啦，咁另外脂肪含量低啦，系争在啲蛋白质相对低啲。 系， 咁可能有机会米粉就有阵时点解冇食饭咁饱肚？是因为我哋觉得咧蛋白质高嘅食物咧系先可以维持我哋嘅饱感嘅。 哦，怪之咧，有时好似觉得啊食几都唔够咁啊。 系啦，咁所以其实纤维量我谂白饭同米粉都系差唔多噶。咁、但系在于个分别咧就系可能有机会系个蛋白质相对比较低啲。咁所以有啲人就唔紧要嘅，我觉得如果你话食用白饭交换一碗米粉，咁其实营养价值就唔系差好远咯。咁但系咧原来咧发觉咧即系第三个去比较嗰个份量咧就系保鲜米线啊，即系个包装好似人哋乌冬咁。咁但系入面是濕的米線，咁原來一包咧或者一份咧，大概200克度咧，個卡路里可以去到285咯。 哇，高過飯喎、啊， 係高少少啦。咁、另外原來個脂肪含量咧都係高啲，係啦，每200克咧大概有1.2。 哇，咁同米嚟講都高成倍又多， 係啊，但係都係低脂嘅，即都係低脂食物嚟嘅。咁另外個蛋白質啦，4.5，咁就喺兩者之間啦，即係白飯同米粉之間， 中中頂頂。 係啦，咁另外碳水化合物原來係最高喎。如果我哋用200克嘅米線去比較咧，其實一碗嘅200克米線咧就有63.5克。嘅碳水化合物，咁所以有啲人食米線咧，點解？譬如尤其是糖尿病人咧，食完米線可能啲血糖會高咧，係、因為佢同等份量咧，其實佢個碳水化合物係高啲嘅。咁同埋鹽分，頭先我講鈉質咧，原來保鮮米線個鈉質咧都係高啲嘅。 哦， 係啊，咁所以又唔係話高得好緊要，即係未去到全部超曬標嘅。咁但係就如果你話啊、白飯好啲啊，定米粉好啲啊？ 定米線好啲咧？咁其實三種咧食物咧都係同一類嘢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好仔細去睇咧，其實可能分分鐘你食翻飯啊，食翻米粉即係乾米粉咧，可能嗰個熱量啊，或者可能個蛋白質啊，或者個鈉質咧，係會控制得好啲咯。咁當然聽眾聽完我講，哎呀死啦，係咪米線唔食得啊？咁唔係嘅。咁如果你見到米線嘅話，個份量就要特別注意咯。即可能譬如話我唔食200克。可能我食150克，咁變一樣嘢嘅營養價值咪會低咗咯。同埋而家好流行食米線噶嘛，即係出面嗰啲 好多啲米線鋪， 係啦，好多米線鋪頭，譬如無論麻辣唔麻辣，或者可能大碗細碗嗰啲，咪好多嘅。 係咪可能米線個口感好似好啲嚇？ 會滑啲啦，咁而家又流行啦，應該咁講。同埋佢可以即係除咗個米線之外咧，可能係因為好多材料可以揀 啊， 即係你可以揀咩腩肉啊、咩酸辣啊、酸菜啊，啲中意食辣好辣。嗰啲你中意加辣啦，咁啱啱除咗个米线本身之外，我谂系个配料啊，或者个汤底啊。咁我想提一提大家，就系因为有好多已经米线铺头啦，咁好多时候觉得诶米线系咪健康啲咧？咁其实系嘅，都属于一个健康嘅食物。但系当你配埋其他嘢啊，同埋出面食嗰啲米线好大碗噶嘛，咁你又唔会特别去搵个磅去称噶嘛，真系好难搵个磅去称。 如果攞埋嚟大碗，你仲开心添，哇咁 多底啊，或者可能真系唔使加钱都咁多啊，咁样，但系咧。就留意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啲人觉得我唔食碟头饭，但系我走去食个米线。咁如果个米线本身个份量好多啊，或者你拣嘅材料拣得唔好啊，其实同你可能食一个有汁嘅碟头饭唔系争好远。咁所以其实即系如果话你想控制体重嘅人咧，咁都系讲到尾都好啦。我谂都系控制份量会好啲。 尽量又要清啲啦。 系啦，尽量要清啲啦。咁同埋唔好拣太多嗰啲即系好辣嗰啲汤底啊，或者铺晒油啊嗰啲汤底。咁所以呢个报告咧就出咗嚟咧，其实都系强调一样嘢啦。佢三样嘢都系一啲主食嚟嘅。但是如果你话真的很仔细去看，其实分分钟可能饭都可能有机会是健康的米线。 咁由来已久，我哋中国人都是吃饭是觉得正气。 是啊是啊，同埋饭呢其实而家都不是只是白饭的。因为佢呢个报告就因为是米粉和米线，所以我搵白饭嚟去做比较啫。但其实而家我哋都好流行叫啲人食全谷类食物。咁如果唔系食白饭，可能亦可以捞啲糙米饭落去啊，用啲红米饭啊。咁甚至乎而家都好流行㗎啦。如果听开我节目讲嘅呢，就譬如藜麦啦、荞麦啦、小米啦，或者可能燕麦饭啦，咁呢啲都系我哋所谓嘅啲全谷类食物。咁所以其实全谷类食物可能分分钟仲好过我哋传统食米粉咯。尤其是我发觉好多老人家，即系老人家咧，即系你问佢啊，你晏昼食咩啊？诶，我好简单嘅啫，食个米线，食个米粉嘅啫，但系咩料都冇加噶。 系 咁变咗，反而咧佢哋觉得健康，但系其实佢又冇咗蛋白质。佢又冇咗菜，咁其實佢哋就覺得好正氣啦，因為米粉啊嘛。但其實個營養價值係相對唔係太足夠， 咁所以咧就要加翻啲營養啦。 係啊， 咁啊呢個報告裏邊咧都有用河粉嘅，用乾嘅河粉啊。咁啊河粉咧其實咧又幾微美喎，你食碗魚蛋粉嘅河粉啦，或者你乾炒牛河嗰啲咧，哇，自然好好味啦。咁我覺得河粉咧係好似比較肥膩啲嘅喎，係咪即係會脂肪多啲啦 嚇？係啊，似你講嗰個河粉就係出面買出面。食嗰啲啦，咁我哋香港人傳統嗰啲河粉咧喺街市度買，咁如果識得去街市買河粉嘅人咧，你就知道嗰啲個脂肪相對係比較高啲嘅，因為點解咧？你去買嘅時候佢一沓沓噶嘛，咁你粉同粉之間佢唔想黐，咁可能做嘅時候個脂肪含量就會高啲，咁所以你見到出街食魚蛋粉啊、食牛腩河啊嗰啲咧，全部都係可能係啲即係濕嘅河粉，咁但係今次個報告咧，其實係用咗啲乾嘅河粉嚟做一個脂肪含量嘅比較，咁所以其實乾河粉咧，你喺市面上買到一包包乾的河粉，其實它的脂肪含量不高的。它現在做回它的資料，就是每100克的乾河粉是得 0.2 至 1.5 克的脂肪而已。 哦，好少啊。 是啦，那就合乎我們說每100克的固體食物是应该不超过3克脂肪呢，就等于低脂食物 了。但是到底怎样吃河粉才健康，又或者有没有什么报告出了呢？我们又留下一次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可能是你已经知道的资料都可以是温故知新。 是啊，可以啊，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再讲一下究竟河粉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呢。 好，那么下个星期三再见了，拜拜。 拜拜。 粗菜来一碟，再喝口清茶。一客平安饭，盛荣欲堆满家。即使可吃到，真收百多味，怎比一碗猪油捞饭？就 未能相慰，我更喜清茶。只要能生活，何用虚与假？不分好与丑，不讲太多话，只想多吃碗猪油捞饭。爱与恨不必问，谁能识女人？烦恼是情是与非，莫再记在心。切切菜，煮煮饭，闲情天日吹，何有渡船渡众生？路有过路人，猪油捞饭也吃得开怀，岂有平安乐？爱和睦简与单，珍惜好友好，欣赏每一日，一起请吃碗猪油捞饭。爱与恨不必问，谁能识女人？烦恼是情是与非，莫再记在心。切切菜，煮煮饭，闲情天日吹，何有渡船渡众生？路有过路人，痛与泪，伤心事，受成苦自困。烦恼事情没有因，莫再继续等。抹抹灯，偷偷地，门庭可自扫。人有问题，树有根，不寻求合衬。猪油捞饭也吃得开怀，岂有平安乐？爱和睦简与单，珍惜好又好，欣赏每一日，一起请吃碗猪油捞饭。 虽然好似好肥咁，但系猪油捞饭咧真系好好味啊！ 韦贤写嘅曲，写嘅词，李隆基嘅呢一首歌《猪油捞饭》，结束我哋今朝嘅清晨爽利节目。下个星期一朝头早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俄罗斯宣布暂停执行同日本一项捕捞合作协议。日本渔民被禁止在俄罗斯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克罗娃表示，1998年俄日就海洋生物资源捕捞领域合作签署协议，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根据俄方确定的配额捕捞，但是日方冻结协议规定的应该支付款项。推迟签署关于向俄罗斯萨哈林州提供技术援助的文件，而这些文件是确保俄日协议有效运作的组成部分。俄方被迫决定暂停执行有关协议，直至日方履行所有财政义务。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新冠检测呈阳性，他要缩短行程回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贝尔伯克吃午餐的时候突然失去味觉，接受新冠检测之后结果呈阳性。他星期二抵达伊斯兰堡之后，曾经同巴基斯坦外长扎尔达里会面。贝尔伯克原本计划在巴基斯坦逗留至到星期三，之后前往希腊和土耳其。外交部说，他将会取消余下行程，留在酒店房间，将会在星期三同代表团乘坐同一架飞机回国。贝尔伯克屋企一名成员上个星期六新冠检测呈阳性，不过贝尔伯克同呢一个人好少接触，而且由嗰阵开始不断接受检测，星期二上昼检测呈阴性。 警方捣破怀疑伪钞制造工厂，拘捕一男一女。警方近月接获情报，指有人在新界和九龙贩卖和行使伪钞。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在何文田一个单位和旺角一个宾馆房间捣破怀疑伪钞制造工厂，一共检获52张怀疑伪钞，面值大约6750元，亦都检获一批半制成品伪钞、电子仪器、打印机和剪裁工具等。一名46岁男子涉嫌行使、管有和串谋制造伪钞被捕，一名44岁女子涉嫌制造和串谋制造伪钞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8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下个月2日开幕，成人标准门票收费50元，可以欣赏常设的展览，特别展览门票就120元，儿童长者等半价。西九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说，香港故宫要自负盈亏，需要考虑财政压力，如果分港人和非港人票价，操作上会有困难，稍后会有特色介绍。 连锁零食店优之良品全线结业，公司就解释说是与疫情之下游客的生意减少有关，有工会就说受影响的员工多达100人，一会会跟大家讲一下。 政府批准电车在下个月11日开始加价，成人价4日，新收费是3元，长者票价亦都会调高1日。有立法会议员指电车已经4年没加价，加上通胀和疫情影响，只能够无奈接受。